第19次国内外同胞平壤医学科学讨论会参加者5月3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